北京时间10点整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，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在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，雷恩却并没有回家，他来到了马提尼医生家里，想要告诉他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。在方向盘前打盹的德罗米欧把停在领子上的蜜蜂赶走，有些惊异，玫瑰浓郁的香味熏得他陶陶然。马提尼家的门已经关上半个小时，现在打开了，他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前。德罗米欧听到马提尼轻松地说， 恐怕那是唯一的办法，雷恩先生，我一定得先看看纸才能给您意见，可是即使那样，就像我说的，你们这些科学家。 德罗米欧听出雷恩的口气有些不耐烦， 我以前希望这问题会清楚一些，可是他耸耸肩伸出手，谢谢你表示有兴趣，我想应该有我的功劳吧，我今天晚上把纸拿给你。啊，好，我今天晚上来哈姆雷特山庄。哎，胡说，那样就真的给你添太多麻烦了，我会再来这里的。别这么说，开个车对我有好处，而且我想再看看老奎西，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动脉的情况可是不太好啊。 德罗米欧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把车门打开了，他的主人很快地走下小径，停下脚步，白眉毛忽然一挑，低声说， 你有没有看见谁在这里探头探脑的？ 德罗米欧吓了一跳， 探头探脑？哲瑞先生，我…… 对，有没有看见别人？ 德罗米欧抓住耳朵， 我大概小睡了一下，大概一两分钟，先生，可是我想没有。 唉，德罗米欧， 老绅士叹了口气，爬进车子， 你什么时候才会学得警觉一些呀？我看无所谓了。 他愉快地向马提尼医生挥手， 在埃文顿停车， 德罗密欧到电报局。车开走了，到了艾文顿，德罗密欧找到了电报局，哲瑞雷恩走进去，他忖度着看看墙上的钟，然后坐在一张小桌子旁，伸手拿起一叠黄色的纸和拴着链子的铅笔。有几秒钟的时间，他看着铅笔尖，铅笔削得很尖，可是他没有看见，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眼前的食物。他用铅笔慢慢地在纸上写字，用力记下脑子里的想法。消息是发给萨姆巡官的，今晚带有符号的纸来吃晚餐，紧急雷恩。他付了电报钱回到车上，德罗米欧在等候，他那爱尔兰人的眼睛里有些兴奋之色。德罗米欧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。老绅士叹了口气，轻松满意地靠在舒服的软垫上。长长的林肯轿车消失在泰里镇，朝北驶去。一个身着深色风衣的高个子，衣领竖到耳朵处。尽管阳光炙热，离开停在对街的黑色凯迪拉克大轿车的阴影，静静地张望四下，然后快步走向电报局。他再一次看看四周，扭动门把走了进去。他直接走到雷恩坐过的写电报的桌子坐下来，眼角瞟着柜台后面，两个职员正在那儿忙碌。他把注意力拉回到一叠黄纸上，最上一页有浅浅的字痕，这是雷恩用力写给萨姆巡官的信息，他不经意留下的。高个子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抓起拴着链子的铅笔。他斜握着铅笔，笔几乎和纸平行，接着轻轻地、匀匀地从一端画线到另一端。慢慢的，在灰线底下，雷恩的电报内容开始清楚地变成黄色的笔画。过了一会儿，高个子站起来，撕下有字痕的纸，揉成一团放进口袋，悄悄地走出了电报局。一个职员目送着他的背影远去，一脸迷惑。他直接走向对街的大凯迪拉克，坐进车，放掉紧急刹车，轰隆轰隆地换挡，直往南去，直接开向了纽约。佩辛斯萨姆小姐回到萨姆侦探社时已经是傍晚了，她在这趟购物之行中虽然买的不多，不过很满意。她一回来却发现布劳迪小姐坐立不安，濒临崩溃的边缘。 哦，萨姆小姐， 他大叫一声，害得佩辛斯把手上的大包小包全丢在地上。 我难过得不得了，真高兴你回来了，我差点就要发疯了。布劳迪，冷静一下， 佩辛斯语气坚定。 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这样歇斯底里的？ 布劳迪小姐说不出话，夸张地指着巡官的房间。佩辛斯冲了过去，办公室是空的，巡官的桌上摆着一个黄色信封。 我爸爸呢？ 有人带了一个案子来，萨姆小姐，珠宝抢劫或什么的。巡官要我告诉你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 可是这电报，布劳迪。 佩辛斯叹了口气， 你像普通的中产阶级一样恐惧电报，这可能只是个广告。 然而当他撕开信封口时，还是皱着眉头。他睁着大眼读着哲瑞雷恩简洁的信息。布劳迪小姐徘徊在门口，绞着短粗的手指，好像以送葬为业的人。 饶了我吧，布劳迪， 裴心思心不在焉，你好像悲剧里的哭绝，出去让人好好吻一下，或者做些别的什么。然后他又对自己说，不知道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有什么事呢？才过了几个小时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布劳迪小姐害怕地问。 不知道，反正坐在这里胡思乱想没有用。别紧张，小姐，我留一张字条给爸爸，放轻松好不好？ 他用力拍了一下布劳迪小姐的屁股。布劳迪小姐满脸通红，回到前厅的桌子后去了。佩辛斯坐在巡官的椅子上，抓起一张纸，用舌头如湿铅笔尖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工作。 亲爱的粗脖子先生，我们亲爱的朋友雷恩圣人发电报来，要你今晚立即把天大的命语带到哈姆雷特山庄去，好像有什么事情，可是他没说是什么。可怜的布劳迪下午被电报搞得歇斯底里，他不敢打开来看，又不知道我们人在哪里。他说你现在去办案赚钱给我花。真的，罗威先生带我到公园散步后，满怀遗憾的，我希望回到不列颠工作。我就到梅西百货公司调查最新流行服饰。好爸爸，帮你买了裤子，所以你看我很合作，努力开销你赚的钱。你不在期间，我将奋发图强，维护萨姆侦探社的声誉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现在要走了，一定会好好照顾天大的谜语。你回来时，请打电话到哈姆雷特山庄给我。亲爱的老哲瑞还要请吃晚饭。最坏的打算就是，我想他不介意我会把他老床上的床单弄皱的。小心点，亲爱的，佩蒂。 临了，他又加了一句：一个人独自穿过山岭颇为寂寞，我想请罗威先生陪我，这样你是不是安心了一点了？ 他把信叠得漂漂亮亮的，装进信封，把信封塞入巡官桌上的档案夹，然后哼着小曲儿走到保险箱前，转了一下号码锁，打开沉重的门，翻找一番，拿出拆了封的牛皮纸信封，又关上了保险箱，仍然哼着小曲儿，检查信封内的东西确切无误，最后打开亚麻布手提袋，里面神秘地塞满各种女性用品，把信封小心地放在里面。 他拨了一个号码，乔特博士，啊，知道了，没关系，我其实是要找罗威先生说话。喂，戈登，这么快要打扰你，真不好意思，你不介意吧？ 我的天使，打扰我，我简直感激涕零。 工作的怎么样了？ 有进步。 那你介不介意今天放慢进步的脚步呢，先生？ 佩蒂，你知道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的。 我急着要到哈姆雷特山庄去，要带些东西去。戈登，你一起来好吗？ 姑娘，你试试看是否能阻止我。 好极了，大概十分钟以后在不列颠前面见。 佩辛斯放好电话，把散乱的头发拢到耳边，走到前厅，大声说， 布劳迪，我要走了。走了，萨姆小姐？ 布劳迪小姐有点紧张。 去哪儿？去威斯切斯特雷恩先生家。 佩金斯站在布劳迪小姐桌子后面的镜子前，非常挑剔地检查自个儿的打扮。他在小鼻子上铺了点粉，拿口红涂嘴唇，再从头到脚端详一次。 啊，天哪！ 他叹了口气，整瓶白色亚麻套装。 我没时间换衣服了，亚麻布好容易弄皱啊。可不是吗？ 布劳迪小姐的语气有些亲近。 去年我有一套亚麻布做的衣服，我清洗的时间超过……她突然停住了话题。萨姆小姐，我要怎么向巡官交代呀？ 佩辛斯调整了一下头上带蓝点的小发带，把蝴蝶结扶正，喃喃地说， 我在他的桌上留了张字条，还有电报，你会留下对吗？是啊，可是巡官会气坏的。 佩辛斯叹息着说， 这事情非常重要，布劳迪，我明天来收拾残局，乖乖听话。 他满意于对自己的一番端详，朝布劳迪笑了笑，对方沮丧地挥了一下无力的手。佩辛斯紧紧地夹住亚麻手袋，离开了办公室。楼下的人行道旁，一辆蓝色敞篷轿车正在等候。佩辛斯焦急地看了看天空，可是天空比他的眼睛还要蓝。他决定不把车子的顶棚盖上。跳进车以后，他把手提袋谨慎地放在座椅中间，发动车子，放开刹车板，把车速调到一档，慢慢地开向百老汇。街角亮起红灯，车子轻轻滑动。然后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，佩辛斯满脑子女性的浪漫想法，难得一次粗心大意，这本身是一件小事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逝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味，也越来越危险。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大轿车停在对面的街上，佩辛斯一踏上他的蓝色跑车，凯迪拉克就呜呜作响。佩辛斯上路以后，黑车也悄悄地开动了，像阴森的黑影跟随着他。在红灯前，他不偏不倚地跟在他的后面，绿灯亮了时，他的鼻子就在他的后面。他转入了百老汇，他也转入百老汇，随着他又转到第六大道、第五大道。在这场轻而易举的追逐中，丝毫没有放松。佩辛斯忽然把车停靠在61街的人行道旁，黑色的凯迪拉克有些犹豫，然后往前冲，慢下来，最后在65街非常缓慢地移动。此时戈登罗威神采飞扬，快乐地坐进佩辛斯旁边的座位。凯迪拉克停滞不动，一直在等蓝色的跑车超前，然后又开始追逐。佩辛斯毫无疑问兴高采烈，他整个人显得非常可爱，发带衬托出了精巧的五官，跑车驾驶起来得心应手，阳光温暖，凉风袭人，更重要的是旁边坐着的人是位年轻的男性，特别兴奋。他让罗威看着手提袋里的信封，告诉他雷恩发来了电报，然后两人随意地聊着天。年轻人的手臂放在他的椅背上方，静静地看着他的侧影。经过拥挤的曼哈顿了，凯迪拉克亦步亦趋地跟在跑车后面。佩辛斯和他的护花使者丝毫没有察觉到，他们把城市甩在了后面。他溜进了一些，尽管佩辛斯加快了车速，凯迪拉克毫不费力地跟进。远离市区以后，年轻的罗威先生眯起眼睛回头看了一眼，佩辛斯依然叽叽喳喳。佩蒂，加油，他随意地说，我们看看这个小铁盒能够跑出多快的速度。 哦，你要速度吗？是吗？ 佩辛斯冷冷一笑， 哼，记住，你付罚金。 他用力踩加速器，跑车往前冲去。罗威回头看了一眼，凯迪拉克大气不喘地保持着先前的距离。